我们学佛的目的在开悟。啊，学佛的目的不是在财色名利，不是在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决定不能沾，沾染就是造轮回业，不能出轮回啊！啊，一定要修净业。我们的净业是弥陀净土，就是净愿之名。永远不改变，这一生不改变，这就修净业。那我要告诉大家，把海贤老和尚的观点看作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每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念上一年，一天都不缺。啊，光碟看上一年，佛号念上一年，这一年一天一万声佛号，360万声佛号。啊，光碟一天看三遍，1000遍，这一年的功德就能保证你往生净土。你要是真正实现专念，你会见到阿弥陀佛。不难啊！啊，这一年的时间我们要争取啊！不能再告别的，告别的来不及了。啊，岁数太大。修定很重要，修定与自心相应。啊，心里是动的，不能够静下来，这个与自心不相应，跟阿赖耶相应，跟烦恼相应，啊，跟真如不相应，所以要放下。啊，你要问我从哪里放弃？我可以告诉你，从手机放弃，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啊，一定要觉悟啊！有这个东西，日夜都不离，一会儿就要想了。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科学技术害人呐，一定要知道啊！啊，我们现在急着要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能叫我们起心动念的，叫我们分别执着的，全都放下。啊，让心啊恢复清净，这就对了。啊，佛教什么呢？千经万论，不只是世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 都是叫你看破放下。啊，总的来说就是四个字。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怎么了解的？放下就了解了。所以放下重要啊，不能不放下了。啊，学法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不会学，不听话，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甚至当前真正的善友善知识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怎么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也听得耳熟，也会说，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依教奉行，我们还是同时学很多很多门课，学很多经论。这是什么？贪心呢？想多学一点呢？学到没有呢？学到。学到什么知识？增长了妄念，法门不再多我。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了，天下无难事，只是怕心不专，专就是专一。真正专一，没有不成就的。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众生，好奇，看这个法门想学，那个法门也想学。啊，学了一大堆，到最后一样不成就，这就是什么？不会。啊，所以要好好记住啊，贵以专了。啊，海贤是佛门大德，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教之道贵以专，啊，专就能成功，杂就不能成功，就乱了。啊，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一般指什么？四十以上。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不能改变，不能拐弯。海贤92年一句佛号，没有拐弯，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功德圆满。 我们为什么不干？听到这个稀奇，那个稀奇。他老人家也说了，不要喜欢稀奇，喜欢稀奇就是障碍。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专，把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那别人修那个法门赞叹好，哪个法门都好，只要你适合你的根性，你要一门深入都能成就。你不必修我的，我也不必修你的。那修成功呢，都一样，毫无差别。那么遇到净宗法门，真的完全统一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个个都能得到弥陀的戒引。净宗法门真广大了。三辈往生的都说了，一共四段经文，前面三段上中下三辈，后面修学不同的法门，他把他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得生。阿弥陀佛不拒绝。那么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得清净心。心里头妄念少了，杂念没有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清净土。有这个条件就能往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其他宗教法门都行，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这个门真广大，一点都不假了。净土法门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下手容易啊，成功殊胜。一生成佛，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这次下定决心，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才会真正快速成就。要不走这条路子，走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真的要无量劫。那么走极乐世界是把无量劫变成缩短了，大幅度的把它缩短了，一念成就了。我们净宗修行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全传给你了，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你看，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啊，不难懂啊。能不能成功呢？看你坚持，你要坚持专一，很容易成功。你要是修得很杂，修得很多，那就不一定了啊，可能修一生都不能完成啊。专一重要啊，你的念头太乱了，太杂了啊，跟佛不能起感应啊，跟谁起感应？跟魔王妖魔鬼怪起感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六道真的苦不堪言，三恶道的地狱，堕下去之后，几乎没有出头的希望啊，多可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说是多幸运能遇到这个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无量寿经真正的善本啊，下莲居所汇集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都是我们比上一代的人幸运太多了，他们没有遇到啊，他们如果遇到，对往生的品位会大幅度的提升，坚定信愿啊，专持一句佛号，决定不夹杂无量寿经的善本跟念老的记住，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啊，佛度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相信的人，能理解的人，能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度了。啊，能相信能理解是有缘，未必能得到啊，能依教修行的人，这叫根熟众生啊，他必定得到啊，有信有解不能做到啊，跟佛法有缘不成熟，还没有到得度的时候啊，那什么时候得度呢？完全在他自己众生做主与佛菩萨不相干啊，众生真正能做得了主，快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心坚定啊，很快问题解决了 啊，真想往生，一定要记住，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是法佛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佛说得很好，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要放下，何况世界法。啊，通通放干净了，为什么？真心现前，没有放下，那就是真心的障碍，真心的染污，所以一定要放下。到极乐世界成就太快了，那个快速我们无法形容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为什么？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不走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无论什么人说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假的，不是真的，决定不能相信。啊，要学海贤老和尚，他真放下了，他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工作的时候不间断，日常生活当中不间断，穿衣吃饭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啊，一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我们从往生传里看，从净土圣贤录去看，大多数三年做到了。那我们要知道证据，知道证据就是放下万缘。这个事情不善，绝对不能做，不但不能做，也不要去想它。我们要修心善，念头善，言语善，行为善，啊，但是断我心里头没有断我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心善没有善的念头，也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要专修静业，啊，不妨碍断我修善。如果断我修善，有起心动念，这就不好。啊，不起心不动念，随缘。啊，有缘，欢欢喜喜去做。啊，真正懂得怎么个修法，如理如法，这就好。啊，让我们这一生确定往生净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 啊，大乘修学，无论用什么法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修行正果，啊，都能帮助你断烦恼正菩提。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事出世间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不能执着。啊，为什么？法是平等的，有高下就不平等的，你永远不能入门。啊，所以没有高下。那我们要问，学基督教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学伊斯兰教能不能成佛？能。啊，那都是一个法门，无论是什么法门，只要转，这个转就是，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只要你这一部经一直念下去，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大彻大悟，都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真正的佛法。啊，如果我们有成见，这个法门啊，殊胜那个法门有差别，文文都堵死了。你不能证果，为什么？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啊，甚至是你还有起心动念，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了。啊，佛有没有度我们？佛没有度众生的，佛度不了众生，要能度我们个个都成佛了。啊，决定要靠自度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教我们自度。那为什么业因果报是你自己造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靠别人不可能的，别人只能够帮你做增上缘，啊，帮你一把，自己不肯起来就没办法，拉不动啊，啊，自己肯起来，别人拉一把，感到很轻松。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帮我们拉一把，啊，拉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你不肯到极乐世界，他对你无可奈何，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念佛是跟他结法缘，这一生不得受用。啊，如果真正想到极乐世界，自己肯放下，放下什么？首先放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啊，放下贪欲，放下嗔恚，放下愚痴，放下傲慢，放下怀疑。 啊，学佛唯有看破放下，才能向上提升。提升不上去的，都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真正看破。啊，尤其80岁以上，更应该有这个警觉性，随时可以走啊。如果有丝毫留念，就是留在六道轮回，干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干这个，这多可怜，这多苦。那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今天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学，所有经教都放下了。啊，金刚经上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放下，只留一句阿弥陀佛，简单明了。啊，在这80以上啊，要有这个高度警觉。啊，我是85岁，清明节那天放下金角，华严放下了。啊，就有留一部经，无量寿经。啊，后一天讲一天。何一天不念经了，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不间断，一生一不行，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决定不改变。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清净阿弥陀佛。啊，越转越好。啊，贤公老人说的，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转。啊，事出是一切法，只要专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失败都是太杂了，太多了。啊，变成知识。智慧没有，专他得定，定开会。啊，修行的方法84000种，随便哪一种都可以。啊，用戒律行，用禅定行，啊，用天台直观行。用贤书都可以，用密宗都行，什么方法都行，是无量法门啊！但是用一个方法，不要用很多，很多就乱了，不起作用，也闷啊！像海贤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个方法，坚持，坚持就是忍辱。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有人才会得定啊，三昧才会现前啊，总是先有修忍辱，六度是次第的，先修布施，布施放下，你才能持戒，戒律在今年啊，再往上提升啊，直接的问题就是就是忍辱，忍辱成就了戒律啊，而且呢，做桥梁达到禅定啊，所以顺境生欢喜心，要忍耐啊。 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逆境也要忍啊，不生嗔恚啊。所以忍辱波罗蜜功是哪念呢？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都能保持平常心，保持清净平等心，真功夫，真修行。六道是假的，不要受他诱惑，不要受他欺骗啊！假名假利啊，这个你要是迷，它产生很大诱惑的力量；你要是缺，它对你不起作用啊。人为力量缺假的。啊，这个祖师大德已经留了很多东西了，我们用不完了啊，我还要去写书吗？没这个必要了，我还能超过他们吗？啊，所以我这一生只有讲，我从来没写过书啊，别人把它从讲义记录下来，我看都不看。他说：“这是糟粕啊，丢掉啊！看祖师大德，人家有修有证，我没有达到这个阶层。啊，我跟你讲实话。啊，那我的东西对初学有点用处，建议你入门。”入门进来之后，无量寿经一定要学黄念老的原文，这个记住啊！你看到你有问题，你来问我，我知道，我给你分析啊。但是明白了，要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了，所知障啊，放下，名利害死人啊，利害人，名也害人啊。著作等身，那些著作跟古人东西一比就下去了，就没有价值了，那要的干什么？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学汉字、学文言文，直接读古人东西。古人东西都是了不起的，千锤百炼啊，是真东西，没有冒充的。现在人很多冒充的、假的。到你开悟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啊，宇宙之间所有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我们以为这一切法是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就如同做梦一样，梦中境界好像都有啊。啊，有人梦醒了，梦中境界清清楚楚，好像真有这回事情。啊，再找再也找不到。这一生当中不可能做两次相同的吧。 阿赖耶识所变的，就是梦幻泡影啊，可别当真了，当真就坏了。那海贤老师和和尚告诉我们，弥陀诸佛如来有巧妙的方便，巧妙到了极处，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取入境界。这个巧妙的方便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是什么？这一句佛号是一切法，圆圆满满的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妙极了。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名号，一切诸佛所修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功德，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句佛号里头有没有戒律？有圆满的大劫，有没有智慧？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那为什么显得那我们求佛，佛不现前，什么原因？佛知道来了没用处，我们不会一向奉行，阳奉阴违，习气太重，烦恼太重，回不了头。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必须烦恼轻啊，真正放下一些了，真正想走这条路了，佛知道肯定帮助你啊，肯定成就你。修复那要在境界里去磨练，我们的习气很深，磨练很困难，但是要磨，认真去磨，磨个三年五载，渐渐有一点效果出来，就有信心了。那不在境界上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贪财啊，金银珠宝堆成山摆在面前，没有动念头，那叫不贪呢？不是没有啊，没有不贪是假的。啊，佛教导我们真正肯放下，真正能放下，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很快啊， 一念之间，圆满真的了。用什么方法？静中的方法最为巧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静中十四代的祖师，祖师的条件，在这个时代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度人无量。我推荐海贤老和尚是我们净土宗第十四祖，你们赞不赞成？有没有反对的？我学佛63年，那归心净土大概有40年，我这40年的心得回向给海贤老和尚，那依他做老师，我向他学习啊，我承认他是我们净土宗第十四代祖。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为我们表演修学的方法，究竟圆满成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呀。不拐弯呐、啊！啊，这才叫真正的方便呐、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这一次，好不容易啊！这个机会失掉了，要经无量劫又无量劫才会再碰到一次，那所以要非常珍惜。那我们自己真正有把握，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不再走冤枉路了。净土宗的书生不要断烦恼，叫待业往生，待着业因业果，带着也用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这一加持，你就等于证得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便宜可真大了。 八万四千法门要修多少劫才能修成。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年两年当中就可以证得。啊，我劝同学的学还行，死心塌地学还行，老和尚真心切愿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一年。那把他老人家的光碟，一天看三遍，一年看一千遍。佛号一天念一万遍，啊，一年念360万遍，能不能是？能。功夫成片，你决定真的不难啊，走别的路难啊，这叫易行道啊，别的难行道啊，不容易啊。我在难行道里头浪费了70年的时间，那到85岁彻底回头不看了，所有一些经论翻都不翻了。别人悟那是别人自己，与我不相干。我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一句佛号，往生重要啊。老和尚说得好啊，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我搞清楚搞明白了啊，85年彻底回头，啊，跟老和尚学习一点都不错，你决定过程就要相信这一句佛号。在显教里面讲，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念这个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部念到了，一个都没漏。啊，在密宗里面，神咒这一句佛号是神咒里头的大宗持法门。那全念到了，也是一个不漏。教下讲，那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在这名号之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你不肯定是你不知道它是宝啊，你不认识它，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认识了，你能不念吗？那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念呐、啊。念这个佛号得的利益无量无边的、啊、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不敢？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这个人道这次来了，看到做人多辛苦，那来生的人道很不容易，无界是善修得好才能得人生。那这一句佛号念得好，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去？方向搞清楚了，目标搞清楚了，让自己真正努力，真心真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但末法时期只有这一招，真中之真，圆中之圆，决定没错误啊。你们年轻啊，还可以慢慢走啊，我不行了，我要快快走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遇到夏莲居老居士、慧心、黄念祖老居士、吉祝、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这种殊胜的语言到哪里去找？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对人生闻佛法不稀奇啊，能遇到这部经，遇到这部注解，才叫真正稀奇。为什么？他把西方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啊！讲的叫我们这些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学习，这就是他的成功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我们常说财色名利，这四大魔王几个人能够跳出他的掌心啊？为什么修行？修行人多，成功人太少了啊！他不认识这是魔王，啊，他受了魔王的影响，他受了魔王的干扰，不知不觉变成魔子魔孙。外面穿着袈裟像个佛弟子，实际上他是魔子魔孙。我们要有这个智慧，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最重要的回光返照看自己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那么我们的大毛病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分别执着，坚固的执着，错了。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讲的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梦幻泡影怎么执着？睡觉的时候有梦，起来的时候梦的痕迹都找不到，自然放下了，若无其事啊。 啊，对于任何人不能批评，批评是批评你自己。为什么？你心里先有这个念头，不善的念头，你在说别人不善。你看看，说别人不善，自己心已经变成不善了，还在说话之前。啊，换句话说，你已经造三恶道的业了。为什么？心里就有三恶道，有贪嗔痴慢疑，就是有三恶道。必须心里头没有，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这还得了啊？啊，有个安定的环境，你才能向上提升。没有安定的环境，心里没有着落，这学什么都有障碍。啊，所以古人说得好啊，啊，环境影响人呐，心安则道隆啊，身心不安定，没有办法修东西。那这环境比什么都重要。